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P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午间好，各位，墨音乐的节目时间，我知道你已经在听，很感谢您的准时到来，也让我在这个午间的时分觉得不会再寂寞了。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由我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此刻我在这端陪着你，你在收音机的那一端也陪伴着我，但是这种陪伴会有多久呢？每当我发出这样感慨的时候，我的同事还有我的朋友都会劝我说，你真的是话筒是你一直都放不下的，不是吗？而你的所有的听众走下去的，也可能是吧。有句老话讲，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也不求友谊天长地久，也但求我们天南地北各自安好吧。也许我们之所以会聚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是同路的人，所以所有的故事才会有后续吧。 当汽笛嗡嗡响起的那一刻，我们被惊吓大声的哭喊，这一段旅程刚刚开始，只觉得摇晃不安，想回头太难，穿了回家的人，沉默欢笑还有人在哭泣，奔腾轰鸣着划破天空的闪电，义无反顾向前。你是一直陪我聊天的乘客，陪我欣赏窗外的山河，你说不要总看眼前太晕眩，望向远方地平线。 上聊着天，女人们个个笑着直冒险，弹吉他唱歌的青年总是望向窗外，看着情惆怅到很晚。你是一直陪我聊天的乘客，总是那么精彩，讲不完。你说不能陪我一直到终点，那一站下车要自己选。啦啦啦啦，越过了山，穿过漫长的黑夜。啦啦啦啦，我陪你聊天，像从前，他说的。我是一直陪你聊天的乘客，坐在他陪我的座。我说不要总是眷恋着从前，望向前方路还远。我们是一直聊天的乘客，看过日出看日落。尽管风雨雷电多蜿蜒曲折，该有的不会错过。你是一直陪我聊天的乘客，随着时光拂晓而过。我这一站到了挥别，笑着。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要怎么来做这一期节目，想说的话很多，又不知道从哪部分开始。今天跟我的同事聊起了我的小学，就想起我人生的第一个朋友，在这里就化名叫喵喵吧。喵喵是一个开朗活泼好动的孩子王，和那个时候安静少，大概是我二年级的时候吧，他们家邻居间同学第一次见他，他们家房东的儿子一直喊他哥哥，之后就逐渐和他熟悉，慢慢的我们也在班上交到的小伙伴，什么都是很弱，跑也跑不动，跳也跳不动，他在各方面都很照顾我。一起去翻墙的时候，我怎么爬都爬不上去，他在下面用手拖着我的脚，我跟他说不用啦，你们翻过去玩，他也坚持要把我拖上去。一起去走稻田，他也抓着我的手让我小心地走每一步。我的朋友嘲笑我玩游戏笨，可他从来都没有过。后来五年级分班，初中同校不同班，高中异地，到现在我大概有多少年都没见过他了呢？他很少更新他的动态，我对他的近况知之甚少，每每稍有联系总说假期见，却也是再也不见。我小学初中的朋友和我大抵都是如此吧，各自奔向自己的旅程，逐渐减少了联系，偶然想起却害怕我的关心成了对你的一种打扰。只希望我们都能找到一个愿意和我们同路的人，所有的故事才能有后续。 但是我会爱你的，因为我害怕寂寞。你在我面前，我变得恍惚了，感觉这就该是我最终的幸福生活。其

chill,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This and att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for 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up the glass. And so I drew a new face and I laughed. I guess what I'll be saying is there ain't no better reason to rid yourself of vanities and just go with the seasons. It's what we aim to do. Our name is our virtue, but I won't tak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God is yours. So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There's no need here to complicate. Cause our time,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有人跟我讲，小莫，想要一起携手走下去，只能是志同道合，或者说兴趣相合。总之必须是同路的人。说到志同道合这个词儿，上了大学之后这个词我不知道听了多少遍，然后有人告诉我说，我们要在大学里做自己喜欢的事，遇到志同道合的人，老师说要多参加活动，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同学说希望可以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在我自己的理解，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找到所谓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在今天可以了解到很多很多东西，却很少有人了解自己。我仔细想了想我现在的朋友们，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跟我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共同爱好，而这一点确实挺奇怪的。不过还好的是，每一次单独见面总是有的聊，我的朋友们也总是能够给我安慰。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一直走下去呢？ 谁说月亮上不曾有青草？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太平洋的 燃不起篝火。谁说世界尽头没人听我唱歌？谁说隔壁一滩不曾有灯塔？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拉姆拉措闻不到沙漠的目光流淌不成河？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一直都在，你在不在？陪我到可可西里看，我去划船，你来。陪我到可可西海，姑娘，我等你来。说做个男人注定要蹉跎，谁说你而曲折的舟注定要漂泊？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啊？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一直都在，你在我。陪我到可可西里看海，我去划船，你来发呆。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姑娘， 喜欢海边有陆地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我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破案的片段。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消磨无聊伴着生活。

我偷偷看你，你也偷偷看我。世界上多了什么，好像变得很普通，站在你身边，这一切都还在等着你。 希望有一个公司是你的来我在的情况不让因为你不想来承受给我的温度了因为我不想去拿手我有的温度了有的人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我怎么会让你觉得那么好的人呢怎么会让你这么好的人呢你讲出的一项万万给你精心准备礼物和惊喜给你精心生病了我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病楼下对待你去直接出现而不是说多喝水他带你去听你爱的歌手的演唱会陪你去你每天都被包裹在巨大的幸福里只要你看到手机推送是他发来的微信就不由自主地浮上满眼的笑意不由自主地浮上满眼朋友圈各种秀恩爱行为的你也忍不住地发状态为别人你发现他回复得越来越慢了聊天的时候打的字也越来越少工作的越来越少却比以往工作的也很多不再经常陪你他开始嫌你黏人你的不安全感在他眼里是疑神疑鬼和无理取闹甚至吵架都懒得认真吵只留下一句你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想我也没办法离开但他用冷暴力让你不得不离开了如果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这样那么我真的希望你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我真的希望你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对我让人最痛苦的不是没吃过好吃的东西而是吃过好的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水在清清不太难为水这就是这个东西对吧 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

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爱我少一点，爱我久一点。当时我看到这句电影台词的时候，我截图发了一个朋友圈，一个好朋友评论，什么鬼？爱又不是说质量守恒定律，谁规定爱的多就短暂了？爱一个人是有增无减的呀。爱会被透支，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有些人的爱这么快就用光了？因为那就不是爱呀。乍见之欢或许只是新鲜感，久处不厌才是爱的真正样子吧。我不要昙花一现的轰轰烈烈，我要真真切切的日久天长。如果热情是电的话，新鲜感只是一块电池，而爱就是源源不断供电的发电机。 伤害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每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附近公园的花就全盛开了，很多人会来这里拍照。有一次我跟朋友拍完照片准备回家的时候，走过人不多的小路，看到一株很繁盛的树下，有一位盘着头发穿着湖蓝色棉麻旗袍的阿姨，不远处是半蹲着拿着单反的她老公。头往右来一点，哎，对，你去闻那朵花，哎，对对，就这样，好看好看，保持啊。50多岁的夫妻在这片树下像是一对少年情侣，他们看到我们路过，让我们帮忙给他们拍一张这棵花树之下的合照。拍完之后，这对夫妻跟我们聊了起来，说这个公园他们经常来，也是初恋的地方。上学的时候他就会给他在树下拍照，毕业20多年了，每年花开的时候他都会过来给他拍一套照片。我想这就是让人羡慕的爱情吧，从你的风华正茂到你的垂垂老矣，岁月让容颜变迁，但我对你的热情从未有丝毫减少。爱你很久很久，久到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恨怨，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戚戚春华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自知心一变，就算分开，一生不变。 风沙想到从前， 变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 想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花白的老夫妇捧着爆米花进电影院看电影，也看过一个老爷爷买了两个新品的甜筒，颤巍巍地拿给老伴儿吃。我还看到过一位老奶奶发好看，还见到过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在试着气垫 CC 霜，来问老爷爷怎么样，这个款式适合我吗？为了满足新鲜感，有的人总要跟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有的人却一辈子跟同样的人去做不同的事。这些甜蜜几十年不变的老爷爷老奶奶们都是后者，所以他们拥有相濡以沫的长久，两死活当激情褪去之后才能靠近真实的对方。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the way for us. Like a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 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Pus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久呢，我又能陪爱你的人就只剩下倦怠，简单的来说就是腻了。他开始计较你的毛病，眼里只看到你的缺点，直到你在他眼里一无是处。爱你的人呢，早已经把爱你当成一种习惯，就像是每天吃饭喝水一样，给你简单平时的关心照顾和陪伴。在他眼里，你化好妆美艳动人的样子好可爱，在家里头发凌乱素面朝天的样子也很漂亮。你的优点在他眼里闪闪发光，你的小脾气和缺点他会包容。爱你这件事完全不需要刻意的去坚持，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成活力，是冬天热气腾腾的早饭，是夜晚睡着之后无意识的怀抱，是吵完架出门买菜买了你爱吃的土豆牛腩。值得欣喜的不是一时的热烈，而是温暖如初的细水长流。我想拥有的就是这样平淡幸福里最长情的存在。那不妨我们今天来做个约定吧，如果你爱我就一直陪着我吧，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 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故事我的歌，来聊的这个故事跟一首歌有关，叫做浪费。这首歌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孩爱了女孩六年，可是六年他没有给过男孩一次机会，一次都没有。即使他和恋人短短半年就分开了，他依然没有给男孩机会。男孩不怕，他说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于是六年的时间，他看着女孩，然而那个别人永远不是他，他看到的每一眼都像一把刀，深深地扎进他心里，他的心早已支离破碎。第一次发现浪费这个词是这样刻薄，我们一生只有几十年的生命，却在这里浪费了六年。这就是男孩偏执的爱，他知道也许还有下一个六年会进，他用玩世不恭掩饰自己的千疮百孔。女孩会对男孩愧疚吗？也许会，但是男孩依然是无所谓的一句，你不用对我愧疚，我喜欢被你浪费。他爱到颓废，爱到毫无尊严，却没有后悔。男孩对女孩很仁慈，却对自己很残忍。我以为像这么偏执的爱情也许只是停留在歌里面，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是以曾经飞轮海的一员炎亚纶为原型的故事，但写的不是他和另一个女孩，而是他和另一个男孩。但男孩有女朋友，男孩的女朋友来了又去，在他身边站立的永远不会是他。炎亚纶的爱没有错，但谁又不能说那个不爱他的人错了呢？林宥嘉用他的忧郁慵懒完美地诠释了一个男孩永远得不到的爱，可是听懂了的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心酸。听到徐佳莹的浪费，我才知道故事的主角对调位置带来的是不一样的心酸。女孩爱了这个男孩六年又一个，而他只能站在那个，他说不管你今天爱上谁，我都会坦然面对。六年过去，他的爱没有变，他的态度也没有变，变得只有他身旁拥着的人。女孩说他自己都佩服自己，他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但年近三十，他还能等多少个六年呢？他脸上总是带着倔强和骄傲的神情，他总是觉得自己不爱才是浪费，但每每一时人会悄悄地问一句，这到底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满满的都是泪水。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颗心整整六年，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治愈，也没有事情好向前，有一个人能去 我都会疼爱面。 激动，对我钦佩。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小贤曾经说过，爱情羊，只是这种发明跟其他的发明不太一样，它没有专利权，随时都会给人抢走。爱情原来没有专利，所以有些人相识十天就能谈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好几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好多年却都没能在一起，有些人在一起了好多年却没能走到最后。因为爱从来不是像一个专利一样永远属于你，你爱的自由，但爱也失去了自由。曾经我以为这首歌讲述的爱最可怜的是没关系 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但等到不爱的那一天，你才明白，他最令人心疼的地方是有一个人能为，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再让你这么掏心掏肺。所以，珍惜那最后的浪费吧，也许再也没有一个人会让你这么不曾后悔了。我是小莫，感谢各位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情悲伤的森林，以为已经沉睡的恋情又在午夜里惊醒，总是不知不觉的想起惊慌失措的眼睛，就像已经远走的背影依然靠在我怀里。当一个人走街头，忘了我在找什么，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夜空那幕烟火映在你的心里，是否触动尘封的记忆，总是在离别想起惊慌失措的眼睛。